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02集，道歉。 冬至左寻右觅，没能找到臊子面，只找到了一家担担面的馆子，店主是四川人，看着还挺地道。冬至交代了一声少辣，就坐在座位上等着开饭。 哟，这么巧啊。 头顶传来了一声问候，冬至抬头一看，居然是林轩。 你没被抓起来？ 冬至眯起眼的样子毫无威慑力，反倒像某种软萌无害的小动物。林轩忍不住一笑，顺势坐下。 当然没有，我现在可是特管局的座上宾，你们领导怎么会抓我啊？ 冬至白了他一眼，低头看手机，把他当作空气。 你们领导呢，已经答应我跟你们合作了，我能联系上偷盗青铜镜的团伙，帮你们找到青铜镜的下落。 林轩看见冬至的耳朵动了动，分明是在听的。 而且我还知道，那帮日本人好像跟之前在长白山上坏你们好事的日本人有关联。 冬至终于抬起头。 就算没有你，我们也能查到这些。 当然，要是连这点本事也没有，怎么配成特管局啊？只不过呢，我能帮你们节省一点时间效率，不也挺好的吗？ 因为这家伙之前冷眼旁观、见死不救的行为，冬至对他没有半点好感。他忍住翻白眼的冲动，皮笑肉不笑。 这种事情你跟我们领导说就行了，用不着跟我来解释。 哎，其实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之前我为了从日本人手里拿到龙鳞救我父亲，迫不得已才跟他们合作的。 如果不是我们领导及时赶到，我已经陷在那里了。 就算你们领导没来，你在我的地盘上杀了阴雨三郎，我也不敢轻易处置你。日本人因为此事肯定也要记恨上我，最后我还是要选择跟你们合作啊。 阴雨三郎有什么来头？ 他是日本阴雨财团的人，这里头的水啊很深的。 冬至皱起眉头，他想起来了，自己上次从千里眼那里看见的日本男人，可不就是阴雨财团的总裁阴雨鸠彦吗？之前偶尔在电视新闻上见过，难怪冬至会觉得眼熟，又一时想不起来的。冬至沉住气问道， 这么说他们果然跟阴雨财团有关？ 那个阴雨三郎说是阴雨鸠彦的保镖，实际上就相当于家养的武士，打狗还要看主人，你这次恐怕是真跟阴雨家结下梁子了。 我不杀他们，他们不还是要对我下手？这种梁子结了就结了吧。 嗯，好气魄，不愧是特管局的未来精英。 林轩拍拍手，冬至也发现自己的心态出现了不小的变化。换作去长白山之前，他就是芸芸众生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个，本着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碰到事情先退三分的心态。但现在的他遇到事情，第一个想法不是大事化小，而是如何去解决它，甚至主动去找麻烦，帮别人解决麻烦。这时手机上显示新的消息，冬至低头一看，是看潮生发来的照片。照片是在水下拍的，碧蓝色的湖水中，一具具姿态僵硬古怪的躯体在水中伫立，身上的衣物随着水流波动呈现出荡漾的姿态。只消一眼，冬至就认出照片上正是他请神时候见到的场景。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，那么坐在阴雨鸠彦对面的斗篷人会不会也跟魔气有关？ 担担面煮好送过来，冬至琢磨着事儿，连吃面都心不在焉的。林轩哭笑不得， 喂喂，咱们好歹也算一笑泯恩仇了，你就这么让我看着你吃啊？ 我可没说原谅你，再说了，堂堂林老板连碗面都要别人请吗？ 那要不然我请你行了吧？ 无功不受禄，您自个儿点吧。 他三口两口吃完，跑到老板那里结了账， 背着包就往外面走。 哎，真不肯原谅我呀。 冬至头也不回，直接挥挥手，不一会儿人已经走远了。林轩看着眼前没有吃干净的面碗，不由摸摸鼻子， 我真有这么讨人厌吗？ 冬至本想先去找龙申说这件事儿，但转念一想，现在对方应该忙着开会，没空见自己，他就把自己知道的信息结合起来全部发成了短信过去，然后才直接打车去了珍宝斋。钱叔正在打电话，看见冬至过来，电话也不打了，直接那么一挂，惊喜地迎上来。 哎，你没事了吧？ 镜子丢了，是我的责任。 哎，龙局都告诉我了，是被日本人给抢了，不能怪你。我还听说日本人把你也给绑走了，担心你出事呢。哎呀，要不是我让你帮忙把镜子拿给龙局，也不会发生这些了。 那阿顺那边， 日本人是他找来的，龙局说他会处理，不会牵连到我。 阿顺不会对您心存不满吧？ 这种事儿啊，我见得多，经得多了。你叔我在江湖上也算是有点威望，阿顺不敢乱来的。他自己明知道东西不干净，还非要去卖，无非打的贪图小便宜的心理。这孩子不算坏，就是好吃懒做，关上个几天就踏实了。 冬至这才松了口气。钱叔从后头拿了一袋热腾腾的食物出来。 哎，这次幸好你没事，要不然啊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。哎，这是我闺女做的炸鸡，拿去吃吧。啊，往后啊，常来店里玩，回头我拾到几件小玩意儿给你送过去，当是赔罪了。 这事谁都料想不到，您送吃的我收了，送别的我可不敢要。 你不要我也是放着堆灰，这间店啊要关一阵子了，等风头过了之后我再回来。 您上哪儿去啊？ 啊，我还有一个女儿啊在国外，老让我过去，我之前不肯，现在答应了，她还高兴得不得了。话说回来，我听龙局说你这次表现得特别英勇，还把那几个日本人给打趴了，他肯定对你特别满意。你赶紧趁热打铁向他拜师，他说不定就答应了。 冬至摸摸鼻子， 那要是被拒绝了，不就再也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吗？ 你的脸皮怎么这么薄啊，被拒绝了就再接再厉呗。 冬至没好意思说自己之前或装傻或半开玩笑也提过几回，都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。而且他也看出来了，龙申这种人一般主意都很正，别人都左右不了他，他不想做的事情别人怎么煽风点火也没有用，他想做的事情别人也同样阻止不了。告别了钱叔，冬至提着炸鸡离开店铺，迎面就听见一阵喵喵喵的声音。他循声一看，不远处墙根边一个猫头探头探脑，黑溜溜的眼睛望过来，他下意识犯了手贱的毛病，招手道： 过来过来。 小猫还真就腾腾的过来了，走到了炸鸡袋子下面绕了几圈，仰着头一脸的可盼。 这个不能吃。 冬至把袋子拎高一些，小猫急切的喵喵叫，扒着他的裤子直起身体。他浑身脏兮兮的，白毛变成了灰毛，领子也没有项圈绳索，饿得皮包骨，约莫是流浪猫。冬至叹了口气，蹲下身摸摸他的脑袋。 炸鸡你不能吃，等着啊，我给你找点猫粮去。 这条街是古玩街，养猫的也几乎没有，冬至逛了几圈回来，只好先买点香肠将就。他以为猫早就跑了，没想到居然还蹲在原地等着冬至。钱叔出来买东西，刚踏出店铺就瞧见冬至蹲在那里喂猫。 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 哦，我碰上这只猫，买点东西喂它。 哎呦，这不是上次那只猫吗？老过来蹭吃蹭喝，上回龙局也喂了它，怎么瘦成这样了？ 冬至摸着小猫的背毛，对方低头狼吞虎咽。 钱叔，你给我个箱子吧。 怎么，你想带他回去？ 特管局人那么多，说不定有人想领养，总比在这儿流浪好啊。 钱叔一听也是，就转身进去找箱子。小猫喵了一声，冬至一看，原来香肠已经吃完了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期见。